餐桌上的故事，感受人民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刘丽。黄真，70后，成都人，44号厨房主人，学过国际经贸和环境管理。2006年从外企辞职，开了个生态餐厅，践行自己的零碳排放、可持续发展理想。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黄真。黄真的44号厨房是一个挺特别的餐厅，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堆瓶瓶罐罐，罐子里是餐厅自己制作的富含益生菌的发酵食品，这里的食材都来自生态农场和农庄，调味品也都自己制作，保证健康无添加。厨余垃圾用来堆肥，甚至洗手液和厨房的洗涤用品全都用酵素或者其他的生物环保品，连污水都可以通过循环进行二次净化。而开了这家店的黄真，虽然从小热爱美食，但是学理工科出身的他，当年从来没有想过会开餐厅。黄真，我知道你开了一家餐厅啊，很有意思，我也去过，感觉还挺新鲜的，有一些健康饮食的一些概念是我之前压根都没听说过的哈。但是我也知道你本身是一个学工科的女生，觉得离这个厨房还蛮远的，不光是自己家的厨房，而且还开了那么大一个面对这么多人的一个很受欢迎的这样一个餐厅。 嗯，对，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当初是学工的。 我是大学里面，我们是一个工科大学， 嗯， 但是呢，这个他开了一个工业外贸的这个 专业， 对。然后我爸我妈觉得我反正学工嘛，学理工，但是学一个这样专业轻松，嗯，女孩子。91年上大学， 嗯 啊，然后那个时候这个特别热， 外贸特别火， 火的不行， 嗯 嗯。但等我们毕业那年就完全不火了。 那怎么办呢？那你毕业以后？ 毕业以后我就自己找了个工作在上海， 嗯， 然后做那个叫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国际运输这样子，啊，没待住，天天哭。 为什么呀？ 第一个，我觉得我从学校进入这个实际的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过程对我非常重要， 嗯， 但当时我觉得就是很绝望。一个是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公司在干嘛，我也不知道我的工作跟那个公司的业务有什么关系， 就冲户口去的。 冲户口去的， 嗯 啊。然后呢，上海的那些女孩子，就是那个我的上司都是比我大不了一两半岁的那种女孩子，她们天天说我笨，就完全反应不过来。我每天去厕所哭，哭完了再接着回来加班。加班也不知道加的是什么。 嗯，坚持了多久？ 10个月。但是我在第8、9个月的时候，我突然就知道我的工作是干嘛的了。 嗯， 然后我的文件就做得分分钟极漂亮， 开窍了， 一下子开窍了， 嗯， 突飞猛进，然后所有的人惊呆了。那个， 那怎么在这个时候要选择不干了呢？ 前男友在北京 啊。也能理解哈， 嗯， 就被感情放弃了那边。 也不是，我本来就不喜欢。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是对系统和过程蛮感兴趣的， 嗯， 就是每一个过程之间的关系感兴趣。 嗯，对那个工作本身不 感兴趣。嗯， 所以就辞职了。 辞职了，非常干脆。回北京，我找了一个叫，就是当时叫中华网， 嗯 啊，又赶了一个 IT 的班儿， 嗯 嗯，我都没想到我面试会过，我就是，确实是没钱了， 啊， 然后必须得找工作，然后就背着包就在报纸上找了一个面试的机会，结果一去面试，人家就让我过了， 嗯， 然后一问工资还比上海多一倍， 啊， 然后还发10块钱饭票，没有，没那么闲， 啊，那做什么呢？ 当时做的是做一个网站的结构吧， 嗯 嗯， 那这个喜欢吗？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但是好像当时中华网很有钱，就我们就可以坐在那儿，好像让我学习每个网站的结构 啊， 然后我也没出什么活，然后就每天都想睡觉啊。但后来这个技术部的这个总监，他好像他缺少一个助理， 嗯， 然后他就把我要过去了。 嗯， 其实我发现我可能是比较擅长发现过程的人， 嗯， 然后可能把他整个技术部门的很多行政上的东西，他原来没有的，我给他全部整合出来，做了一套系统出来， 嗯， 就是比如说财务管理啊，中华网当时刚刚在纳斯达克上市，他是第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所以他在就是扩张方面很厉害， 嗯， 所以采购设备很多，我就自发的就帮着把整个设备采购的过程做得很漂亮。但是因为我是要计划要去澳大利亚留学的，像他们也知道我不会干得太长，所以我走的时候，这个总监很舍不得我走，但是我帮他找了下一个， 嗯， 很有经验的助理， 啊， 就 放你走了， 对，就放我走了。 啊，其实去澳大利亚留学是早就计划好的， 早就计划好的。 这个计划又从哪来呢？ 从我的前男友 啊，因为他要去留学， 对， 所以你想跟他一块儿去，那这回学什么呢？就得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了 啊，还是没有，大家都是在经济专业嘛，那个时候， 嗯， 我就学了一个国际商务吧， 嗯， 因为我特别爱英文 啊， 终于到了一个讲英文的国度， 嗯， 然后前六个月可兴奋了，然后六个月之后就完全完蛋 了。又怎么啦？ 进入了叫做 culture shock， 就是文化惊诧期。 嗯 啊，因为头六个月你是在旅行者的这种身份当中，那， 啊， 一切都很兴奋， 对， 然后你可以说很蹩脚的英文，但是你到六个月以后，你对自己的期望不一样了，自然的，你就会期望像当地人一样， 嗯， 啊，然后你的英文就开始出现了差距啦，啊，然后原来在电影里面和那个什么学的那些英文都很夸张， 嗯， 当地人根本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人家讲什么，就是很痛苦的时候到来了， 嗯， 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之痛苦，嗯，满脸长痘痘。 那然后怎么办呢？ 就逼着自己做别的留学生做的事情咯，打工，天天打工，天天哭。后来发现这段经历对我极其重要，就是当女招待咯， 嗯， 然后背菜单背不下来。 哦，你跟餐厅打交道最早是在澳大利亚上学打工开始的？ 打工开始的， 在餐厅打的工。 在餐厅打的工， 做服务员。 做服务员，对， 嗯， 然后背菜单背不下来， 嗯， 然后跟客人讲话用那种很夸张的电影里看来的那种，人家全笑我， 嗯， 就根本就不接地气， 啊， 就是那个英文的学习很痛苦，老板很讨厌我，就跟第一个工作一样。 为什么呢？我觉得你看起来还蛮乖巧的嘛，怎么会？ 我的脑子我都搞不清楚，就是跟人家那种主流的那种不一样嘛， 哦， 所以你看我在上海第一份工作我要花八个月的时间，可能人家其他人两三天就知道自己该干嘛，我花八个月的时间我才反应过来， 嗯， 但一旦我反应过来就有点不得了，就是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我是很招人烦很招人讨厌的，就是领导的话我呢就拼命的想要懂得过程， 嗯， 但其实好多人是人家一直就一来就进入了，不管你过程怎么样我一定是先要懂过程的一个人， 嗯， 所以就特慢， 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你才能这样， 是的是 的， 是的， 啊，而不是说你让我这样我就这样呗， 对，所以我菜单背不下来啊，什么都背不下来，就完全是懵的，很糟糕，然后那老板简直受不了我，因为介绍我去的那个女生说哎，她特聪明，她所有都得最高分， 嗯， 结果一来那个打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就笨到，嗯， 那最后怎么着就把你辞退了还是？ 没有，我自己辞职，我每天去上班之前都要哭一场， 嗯， 然后哭的时候我就说我为什么要去， 嗯， 然后说其他人都去我也去吧， 嗯， 然后我有点钱嘛，然后不能够老是这样花钱很贵啊， 嗯， 反正就是各种理由啊去，然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泰餐厅， 嗯， 老板很讨厌我，然后我辞职的时候他大松了一口气， 哎呀可算是走了， 真的是。然后我记得我打电话我还挺忐忑的，我说我不想去了，我说我就跟他说我说辞职，然后他松了口气说哎呀现在是冬天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现在比较安静，我说哎呀我早就应该辞职了。 那你还是面临到一个要挣钱的问题啊？ 对，然后我去打其他的工， 嗯， 然后又去一家马来西亚的两口子、 嗯， 他们就是把那个洋葱从地里面采出来， 嗯， 然后呢，他是要把那个洋葱的两头切两个口， 嗯， 然后拿那个高压风枪把那个表皮的土全部都吹干净， 啊， 然后我们现在超市里买那种特别光滑的那个洋葱是那样出来的， 啊， 然后完了之后就成袋的卖给那个超市， 嗯， 然后给我不知道50块钱一天还是多少天？ 你干嘛？你就去 吹 洋葱？ 切两头，然后 哦，切两头 那个吹啊，然后他但人家还是不喜欢我，因为那个口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 嗯， 然后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么简单的工作，为什么不用电脑来做？为什么非要人做？我天天就琢磨这个， 嗯， 也不好好干，给人家干活。 你到各处好像老板一开始都不怎么待见你。 但后来老板就喜欢我了。 啊， 嗯，后来我就逐渐弄清楚了，就是逐渐开始落地了。 就是你其实是一个慢热的人， 对我， 你做什么 工作 需要一个过程，你一旦把这个过程给他研究透了，然后就特别得心应手。 是的，应该是这样的。 啊，嗯，所以老板只要忍过你前头的那一段， 忍过，但是 后面就会很开心。 后面的老板直接得到了这个很快速的，但前面几个老板是很对不起人家的。 嗯， 等于我前面的学习成本都是前面的老板，但我都没干长过。 嗯， 干这个洋葱的工作，可能几年的我最喜欢吃洋葱。 嗯， 但你要知道，指甲盖里面都是腐烂的洋葱的味道。嗯， 再也不吃了， 头发身上全是腐烂的洋葱。 你这么一个文文弱弱的姑娘，怎么能去做这样的工作呢？ 我觉得要体验嘛，我不知道，人家叫我去干，我就都去干了。我后面还干过扛冻鸡，什么卖鸡，成箱成箱的鸡往冷库里面搬，那些工作我都干过。超市我也干过。 你是当做一种体验来 超市那个是给的钱多，然后我发现我在超市那份工作的时候是我最得心应手的时候，但是我并不知道。然后一直到我有几天有事儿我不能去，然后老板打电话说不行，你得来啊，你是收钱收的最快的人，而且那个超市是没有条形码的。 嗯， 所有的菜全部要晃眼一眼就要记得，光苹果就五种英文的名字。 嗯， 我居然全部能背下来，而且2.99、1.98我全部能记得。 那 个， 那你原来记菜单那么费劲的， 这就是一个铺垫嘛，我觉得脑子被训练了。 哦， 嗯，然后到超市那一份的时候就哇真的是如鱼得水。 其实这些经历对你以后自己做餐厅 哦， 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 简直是命脉基本上。 嗯 嗯，以前不知道。 黄真，70后，成都人，44号厨房主人，学过国际经贸和环境管理，2006年从外企辞职，开了个生态餐厅，进行自己的零碳排放可持续发展理想。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黄真。那为什么没有在澳大利亚接着待下去啊？ 我是第一个专业学完了，我很不喜欢这个专业，快要毕业了，要找工作嘛，我看不到我自己，我就说我要沉下来，我要知道我要干嘛。 嗯，你那会儿还不大知道你要干嘛。 嗯，那不知道。 嗯，那最后怎么找到自己的方向呢？ 那时候我每个假期都没闲着过，我都去徒步，然后去露营。 嗯， 然后在徒步当中，我觉得我是获得了无限的喜悦。 嗯， 然后发现我喜欢玩，不是那个就是拿着皮包去给人家讲 case 这件事儿。然后呢，那个就是森林和那个自然会给我无限的愉悦，所以我的连接是自然，所以我一定要选择跟自然有关系的。然后后来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其实学生物学的超好，然后我就觉得我要选跟自然有关系的。然后其实当时想的是生态旅游，我妈还没听完就把电话给我挂了，说玩票呢，太不靠谱了。然后后来我想想稍微接地气一点吧，我就开始查各个学校。然后呢，我就查到新南威尔士大学有一门课有100多个 electives，选修课，包括了很多的整体性哲学的那些概念。我说这是什么课，我一看是环境管理，一下子我就觉得它就是我要的。当时是2001年，正好北京刚刚申奥。我觉得这个我如果能够做为北京的环境贡献的事情，那是我看得到的。 嗯， 然后感觉到有喜悦的，所以我就去， 终于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终于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嗯， 然后属于如鱼得水。 嗯， 那个课我尽是高分，然后学的高兴的不行。 嗯， 就是它是一个边缘学科。 嗯， 我这个人就是要做跨界边缘，不能归死在一个地方。然后当时是京都议定书刚刚出来，所以我们在学京都议定书的这个东西，我还蛮兴奋的，因为它是要把，举个简单例子，燃烧绿色能源，我们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当量和燃烧汽油和煤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当量是不一样的。啊，那个当量是可以换钱的，这个当量是负值。啊，我特喜欢就这种概念的东西，就是变废为宝。然后， 所以你现在的餐厅里头打包盒都是可 可以重复利用的玻璃盒子。 是的， 虽然很麻烦，交20块钱押金，你下回再来退。还有你的洗手间里头的洗手液都是自制的那种， 从 有机的，是从什么废料里头提取的？ 从我们的植物残渣里面来做发酵的。对， 所以那个餐厅整个很多的环保元素在。 嗯、对的、嗯， 都跟你学这些东西有关系， 哦、 跟你喜欢 的有关 系， 完全是在搭建我当年学的那个环境管理系统。 嗯，那你这学完了毕业以后呢？是回国了还是？ 毕业以后我在一家澳洲很大的一家废弃物管理公司啊，就是我非常喜欢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我非常喜欢去挖垃圾，然后把里面没用的东西变成是一个正向的东西啊，这是我可能是我这辈子要来做的事情。 那怎么又想起来回国开餐厅呢？ 回国是因为当时的外企派我回中国，恰好那个时候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啊，我们俩去吃饭，他说我今年的计划就是要开一个餐厅。哎，我说我也想开个餐厅，我给你投资吧。因为我喜欢做饭，我是超级喜欢做饭的人。做饭它是过程的连接，其实我把做饭看成是过程管理，然后呢又有很多创造性。 嗯 啊，瓶瓶罐罐之间如何连接，然后这个连接的这个灵感是什么，我只要开始做饭，我脑子里所有的连接都打开了。 哦，哎，就是、我头一次听到人来这样描述 对 做饭的过程。 我有画面的，就是做饭的时候这个食材和那个食材之间应该用什么东西连接。 嗯， 比如说应该用蒜来连接、 嗯、 或者应该用罗勒来连接，我打开炉子我开始切菜我就有画面。 喜欢做饭是一回事， 嗯， 开餐厅是另外一回事。 没错没错， 开餐厅是一个特别繁琐的事情， 但那个时候不知道呀，你没有那一步那咋知道呢？就这个 你等于开餐厅的时候是稀里糊涂开的。 稀里糊涂开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我需要一个空间去做一个就是环保的教育和沙龙。啊，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 事。所以你最早想开这个餐厅是为了想做环保来的。 是的，我想他做饭，然后我就做这个文化这个部分，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啊，做起来的时候有点傻眼吧，刚开始。 完全傻眼。最后我的这个餐厅的管理系统是靠我回忆澳洲当女招待的时候厨房里有几个人，为什么人家没有乱、嗯、为什么每个菜人家知道是哪个桌，因为我们菜堆在那根本不知道是哪个桌的，头几天出来 啊 都不知道传到哪个桌。我跟你讲就是乱到，然后又没有钱嘛。 所以当年那些事儿都不是白干的。 都不是白干的。 嗯， 然后 包括切洋葱什么的都用上了。 都不是白干的。 那你怎么办，亲自上阵啊？ 当然啦，因为当时没有钱，请不起人来设计厨房，就我们自己设计的、 嗯、 就那厨房设计到水都流不出去、嗯、堆到那个水堆到这么高、嗯、没有服务员愿意进去洗碗、 嗯、 我天天洗碗 汤着水洗， 我天天坐在水里冷水里洗碗洗到2-3点钟、嗯、第二天早上起来还要开店，还要培训服务员，然后还要端盘子。 你现在是全职了，你的工作呢？ 我那个时候就辞职了嘛。 辞职了。 辞职。 你胆儿也真够大的。 是。 就从来没干过一个餐厅的事儿、嗯、一拍脑门，哎，我要做一个环保的事情，就辞职了，然后就来做餐厅了。 对。 我的 澳洲老板让我回澳洲，但是当时的北京真的是生机勃勃。 啊、 嗯。当时的北京就是我真的觉得是无限的生命力，我真的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 是哪年呢？ 2006年。 啊。 当时的胡同对我来说就像有魔力一样、嗯、把我粘在那个地方。 对 啊，我什么苦都能吃，但我不能离开那个地方 啊。嗯，那后来怎么起色的呢？ 哎呀，误打误撞吧，有一个叫饭桶网的、 嗯、 跑到我们店里来吃饭 啊、 嗯、然后他们也刚刚开。 对对， 然后说你们怎么反正怎么样弄个套餐，我说行就弄个套餐吧，结果弄得我天天爆满。嗯， 人家给了你一个建议。 对，然后就上了他那个饭桶网，当时叫饭桶网吗、 哦、 好像。 对对、 嗯、 饭桶网是最早的类似于现在大众点评美团那样的一个， 对对对对， 网上餐饮集合的这么一个平台。 是的， 还很时髦当时。 对对，然后通过他、嗯、我就是天天排队基本上。 那开心了。 但我干的活太多了，我觉得我现在慢性疲劳综合症和那时候有关系，就是天天在水里洗碗。 嗯， 其实我当时脑子里就真的有想说，哎呀不要来了那么多人。嗯， 累死了。 哦，太累了。嗯， 你还挺能吃苦的。 嗯，是能吃苦。 你别看这么瘦瘦弱弱的哈。 嗯、是的、嗯。 那你本身开餐厅是为了要进行你的环保的。 嗯。 那后来刚开始就是忙着我先把这个餐厅养活。 对，然后做到一段时间我发现我根本不能管钱，就是钱都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来几个包括现在老公啊、嗯、那个几个合伙人就求求你了别再管了。 别管钱了， 你管钱就乱了， 管钱就乱了。 嗯， 因为当时我们在运作另外一个项目，就是我跟我现在的先生，我们虽然从那个外企出来了，但是那原来的外企是做那个垃圾沼气发电项目的 啊。 啊，然后呢，在公司买卖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项目不大不小，公司就不要了，我们是可以做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几个同事在一起凑这个钱，就一起去做了天津这个项目。 嗯， 啊，所以我当时把这个餐厅就是大概其有一些群众基础了以后， 嗯， 啊，我又不擅长，我就把这个餐厅找了个经理来管理。 等于其实兴趣还在环保哈。 当时其实因为是我很爱我现在的那个老公， 啊， 然后他 就又跟人家走了是吧， 跟他做呗，然后我就拼尽全力帮他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呗。但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一些优势，就是自己自身的一些优势。 嗯， 就是我确实在就是商业开拓的这一块还是蛮有天赋的。 嗯， 啊，和人的关系的这个部分我还是挺有天赋的，觉察还挺准的，觉察力什么的，嗯，就是说我稀里糊涂的凭直觉做的事情都是对的。2009年我生了老大， 嗯， 生了老大以后我不可能，因为我们是要在填埋场工作的，填埋场又脏又臭，我是自己可以在那儿工作啊，但是我又想带孩子，所以我当时跟我老公提出来说能不能全职，我说我3年就让我体验一下带孩子这个过程， 嗯， 但是当年我们的所有钱都在项目当中， 嗯， 啊，然后是他说我没有钱，就是让你在家。 嗯， 所以他说要不我们就把餐厅继续做下去， 那你就专心的一边带孩子 一边 做餐厅 一边做餐厅， 嗯，这两件事儿哪件都不轻松。 但是我就是跨界比较厉害，我把东西在一起比较厉害。你想带孩子在餐厅，我不用做饭吧， 嗯， 不用洗碗吧，啊，这样我只需要晚上吃完晚饭把孩子带回家洗澡睡觉嘛。 你把孩子带到餐厅去啊， 哦，他在餐厅长大的， 哦， 在餐厅地下爬大的， 哦， 然后他可以爬到每一桌客人的人都喂他一口饭吃。 你这妈心也挺大的， 因为我在他7、8月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本书，就是说那个孩子的口唇敏感期， 嗯， 他会去舔很多东西， 就让他舔是吧， 对，而且他舔的那些就是土，土里面90%都是有益菌，嗯，你只要不要让他沾到宠物感染过的粪便的那样的土都没关系，所以我们家孩子从小在地上， 就所以老话说的嘛，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对， 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 你家孩子就真的没生病吗？在地上天天那么爬来爬去， 现在9岁吧，没进过医院，然后没有吃过抗生素，从小到大， 嗯， 然后生病的次数我觉得没有超过过双位数吧。 嗯，所以你养孩子也是有你自己的一套理论。 对，倒是这方面书看的很多，嗯， 所以你看你做餐厅也是健康的食材和烹饪方式， 嗯， 说这个健康和跟我们普通说的那个不大一样，就是绿色蔬菜呀，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污染的肉类啊，这些， 嗯， 这些概念大家都知道哈， 嗯， 但是你那个餐厅里头还有很多元素是很新鲜的， 嗯， 就比如说多用一些发酵的东西， 嗯， 你这些东西是怎么一点一点的把它加到你的餐厅里来的，是跟你学的专业有关系是吗？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在那个点上面开始发酵的，所有都是慢慢的发展，比如说做绿色无公害，做农场到餐桌我已经做了8年了， 嗯， 我是从人家农场给了我一把菜， 嗯， 然后我吃那个菠菜，你知道我们成都人没有辣的我吃不下东西的， 嗯， 但那个菠菜我真是盐炒了一下吃了3碗饭，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就是土壤里面长出来的，让它就没有催产的， 嗯， 完整时间长出来的菜有多么好吃。从那个时候是2011年我决定要自己开农场，自己租农场来种菜，嗯，这8年当中前面做的都是努力的让食材安全，然后呢在食材安全的基础之上我们恢复古法，就是我们去找村里的那种做法，然后我们用了安全食材和非常高级的调料，就是没有污染的没有手做的调料来做这个古法菜， 嗯，黄真的努力得到了很多食客的认可，但是当他前所未有的把精力放在餐厅经营上，精益求精地追求美味、健康和绿色生态的时候，餐厅却开始赔钱。他该如何面对这个尴尬的境地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黄真，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